握手不行， 不能拉，我要拉呀， 哎呀， 武当啊闹天兵啊，下了这个出了房中啊， 我要回去了啊， 爹妈呀，爹爹， 大蚂蚁呀，生啊，你个死丫头啊，败坏了咱们家的好门风啊，今天我进啊打，不能把你中啊，哎呀， 六杠啊六枪天呐，打得我没有话言呐，拉着我的六哥哥来到 清水河边呐， 叫一声小六哥哥你快回家 转呐， 又打脸我一头跳进清水河里边呐， 哎呀， 七杠啊七小七呀， 小六哥哥累天哪，都有这快来啊， 跟我的大脸妹咱们两个两分离 呀，哎呀， 八浪啊八桥天哪，小六哥哥累不干哪，手拿着枪啊直往我来 到清水河边哪， 知心的话对你们谁来言呐，九更啊九桥天呐，小六哥哥在梦天呐，梦见了大脸妹 来到我的床前呐， 小拉扎六哥哥你快跟我 走啊， 这就是东北的著名二人转演员李湘阳八岁红演唱的经典小帽《清水河》。听过了这么多好听的二人转小帽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小帽的演唱为郑文准备了帽子、嗓音、动作、情绪，增强了二人转的力量、阵容和形式种类。好了，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来听一个二人转中非常流行的小帽吧，来自魏三、何小颖，小妹妹送情郎。这里是百年笑声，我是王一，我和制作人小强、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，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所为您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留着我的郎啊，多待几分钟啊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送到了大门南呐、啊，从兜里我掏出来200的大银元呐、啊。车票啊，这一元呐、 啊，留着我的郎。 买上一盒中华烟呐。 青兰哥， 小妹妹， 我舍不得你走。 小妹妹送我的郎， 到哪儿送？ 送到了大门下， 一抬一抬我才看见了，有一个那卖梨的呀。 我有心呐、啊，给着我的郎。 买上了一锅用啊， 有一箱啊， 多下来的事儿，那吃不了个两东西呀、啊。 青兰哥，小妹妹送我的郎啊， 又送哪去了？ 送到了大门北呀、啊， 一抬一抬我就看见了，有个王。我十倍呀、啊、 要问着啊这个王八 犯了这什么样的罪呀、啊啊啊、只因为你的吹喇叭你不给我好好的吹呀、啊、 小妹妹送我的郎 白手啊， 请郎哥你上啊车。